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，北广购物折扣不断，聚会连连，全场商品88折，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就是天福号的熟食啊。那提到天福号，这可是老字号。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天福号制作技艺第9代传承人宋子君，宋先生。宋先生您好。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 哎，那提起天福号啊，它始创于呢是清乾隆三年了。 对对对，至今呢已经有280多年。 嗯，它是中华老字号。 对对对， 嗯。其实说到老字号啊，它也就是怎么说呢，它创的时间非常的久啊，也就是被大家所认可，而且老字号确实是品质的一个保障。 对对对， 老字号当中呢有它特别的一些这个制作哈，您觉得是什么？ 就拿我们天福号酱肘来说吧，我们天福号酱肘的那可是有进宫腰牌的。 嗯，进宫腰牌的是吧？ 对，当初自己老佛爷就吃我们家的酱肘子。 嗯，据说在民间呢享有乾隆酱汁传百年，慈禧腰牌通天下这样美誉。 对对对， 嗯，那说到这个酱肘子呀，确实在2008年天福号的酱肘子制作呢就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赞誉了。 对对对， 嗯，那除了酱肘子呢，好像酱猪蹄也不错。 酱猪蹄也是我们家的那个传统产品。 嗯，它的制作有些什么特点吗？ 它的制作就是皮不回性，因为猪蹄这个产品呢，你做不好的话，你凉了以后它非常的硬。 对， 而且你家的猪蹄没有这个缺点， 就是但是这个凉了以后吃起来呢还挺 Q 弹的。 对对对， 啊，说到天福号呢，现在咱们也是与时俱进，虽然是个老字号，我们有自己的招牌的一些菜品。 对， 但是呢根据大家的喜爱，我们也呢制作了很多新鲜的，比如说南方的一些菜也纳入我们麾下，是吧？ 对，比如我们的黄豆蹄花。 嗯， 就是它是四川菜嘛，它是微辣， 嗯， 它又不是那么特别的辣，而且我们就是适合就是南北口味，就是给这个取中补短，就是把这个相互融合一下。还有呢咱们这个梅菜扣肉， 嗯， 这梅菜扣肉咱们是精选五花，而且都是人工，就是一次一片一片码的，真正是纯手工制作，加上我们天福号的那个秘制的酱汁儿。 嗯，而且呢我试了一下，它那个扣肉真是这个软烂醇香，肥而不腻。梅菜扣肉是南方的一道名菜，一道横菜。那么这回呢我们也这个做的也非常好。另外这个笋烧肉咱们做的也很好啊。 笋烧肉也是采用精选五花。 嗯， 因为做这种菜五花肉嘛是非常贵的。 嗯， 咱们的笋烧肉，而且咱们这笋呢采用是那个安徽宁国的笋。 嗯，那儿的笋呢就是吃起来 它是非常有名。 有名。 对， 也非常脆。 也非常脆。 嗯， 咱们那个笋烧肉呢是干笋，咱们做的时候要经过那个温水浸泡。 嗯， 而且这个这道菜呢您在家做相当的麻烦。 没错， 您这个笋呢您泡就得泡几个小时，因为咱们老北京人也都知道非常的耗时也耗力。 嗯，这道菜呢据说是跟咱们金鼎轩一起合作做的。 对对对，经过我们两家那个研发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。 嗯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 对对对， 而且呢现在呢口味这么好，确实也是这个有成果。另外这个叉烧肉啊，它也是广式的叉烧。 对，叉烧肉是南味嘛，我们家的叉烧肉呢选用那个通脊肉，制作之前呢一定要用我们家特殊的那种 酱料腌制滚揉，第二天切块，完了之后再加上我们特制的那种酱料，我们家的肠肉呢是炒出来的。 嗯，炒出来的话呢就是慢工出细活， 对对对， 就更加的进味了， 对，它那味儿充分的都融合在里边。 嗯， 而且它的口感更好。 对对对，所以呢今天呢啊，这个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里边呢，既包括呢咱们天福号的拿手的酱肘子，还有这个酱猪蹄儿，同时呢还有四喜丸子呀、叉烧肉啊、梅菜扣肉啊，还有笋烧肉以及黄豆蹄筋啊等等，咱们是七个大菜九个单品。那么市面上的价格挺贵了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只要299元，价格非常合适。那如果您需要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说到天福号啊，它创立于的乾隆年间，到现在已经有280年的历史了哈、啊。那原来都是这个达官贵族人享受的，那么现在呢，它也飞进了寻常百姓家了。 对 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这个组合里边呀、啊，也可以说汇集了咱们天福号自己的拿手菜。 对对对、 啊，也融合了南方的一些名菜横菜，咱们可以说是南北的一个强强 结合。这个就是囊括就是南北的大菜 融为一体了、嗯、啊。比如刚才在提到了什么酱肘子呀、酱猪蹄儿啊、四喜丸子呀，还有什么叉烧肉啊、梅菜扣肉。还有笋烧肉、黄豆蹄花等等的 啊，咱们一共是七个菜品九个单品。尤其现在咱们夏天了，大家都工作忙压力大，你说回去以后呢，再在厨房里挥汗如雨的颠三炒俩的，谁也不愿意去做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凑合了，但是你老凑合老将就不行。 而且夏天呢，人就比较容易出汗、嗯、那个能量那个挥发的多。 对对， 也适当的吃一点肉。 所以说呢，咱们家里啊备点熟食。 对对对、 啊、什么时候不愿意做了，打开包咱们就可以吃啊， 它关键是方便。 哎，方便，而且呢您说您原味吃也非常有特点。 对， 如果有些人说了我在里边加点什么其他的菜啊，加点辅料什么的，这样荤素结合也挺好。 对对对， 是吧？而且今天呢，我们有七个大菜，九个单品啊，整个价格才299元，既有酱肘子、酱猪蹄儿、四喜丸子，同时还有南方的叉烧肉、梅菜扣肉，还有笋烧肉、黄豆蹄花等等这样的南方大菜，可以说这个组合是南北集合了，299元。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宋先生，您发现吗？现在咱们家里人口都不多。 对对对， 是吧？你说你人口不多吧，什么炖肉啊、酱肉啊等等的，你弄一大锅吃不了，搁那儿容易坏了。 对 啊， 你说你弄的少吧，又真的不值当的。而且很多的年轻人呢想吃，但是呢自己这个也没有手艺，没有时间了， 而且这个功夫也太麻烦。 对，而且呢很多人就到市场上去买这个熟食，咱们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注意，咱们还是要注意它的品牌。 对，您一定买大品牌。 对， 质量有保证。 哎，注意它的渠道。 对， 嗯，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品牌是天福号的啊，那么渠道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唯一的购物平台，我们为您提供的产品，所以我们的产品是有保障的，从这两点来看你就放心。 对，您放心买放心吃。 嗯，好，那让宋先生来说说今天我们这个大礼包里面都有什么吧。 今天给大家带大礼包呢是天福号酱肘子200克两袋，天福号酱猪蹄200克一袋，天福号四喜丸子200克两袋，天福号叉烧肉200克一袋，天福号金鼎轩梅菜扣肉200克一袋，天福号金鼎轩笋烧肉220克一袋，天福号黄豆蹄花300克一袋。 嗯，您看看，一共是七个大菜，九个单品啊。总结起来可以说，首先它是天福号的大品牌啊，二就是大品牌嘛，所以它这个选料是非常的优质的啊。 对对对， 肉质也是非常的优质，而且通过传统的工艺啊，做成的味道呢是非常的好。另外呢，就开包及时。方便快捷啊，它是完全是塑封的， 塑封的。对， 嗯，您只要不开包就能搁很长时间的。 它的保质期是180天。 哎，另外价格呢相对也非常的优惠啊，而且组合非常的丰富，满足不同口味的需求。好，那今天呢咱们是七个大菜九个单品，一共是299元啊，299元。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拨打了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的。北广购，放心购。